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20课，请大家把书翻到第262页，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王璐老师。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璐，很高兴在这里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学习英语。 大家边听广播边看电视，这就是我们今天课文的题目 Watching Television。好，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需要大家学习的 words and expressions。 第一个词，伴侣， companion。 那么这个单词各位听众有可能经常见到 friend 朋友，那么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些朋友， companion 是像伙伴的一种关系。另外大家也可以使用 company 公司这个单词company， 例如 he is my company， 就是他是我的伙伴。还有一种在国外的话我们都喜欢使用 pals， P-A-L-S， 它是一个复数，比如说这是我的朋友 this is my pal， 那么笔友英文就叫 pen pal， P-E-N 后面空格 P-A-L pen pal。 然后另外在美国的话，大家经常男孩之间使用的是 buddy， B-U-D-D-Y 代表是好朋友，那么 buddy 也可以使用的。 嗯，关于伙伴呢，英文当中就有这么多的词 companion, company, pal, buddy。 好，下面是一档电视节目，一种智力测验的节目， 英文叫 game show。 game show， 那么这个很有意思，我在英国的时候还可以经常使用这样的一个词组叫 quiz show， Q-U-I-Z， quiz 就是小测验，那么智力问答， 例如我们的幸运52，sorry， 不叫幸运52，例如我们的开心词典就属于一种 quiz show， 就是智力问答。那么另外给同学介绍几个相关的电视节目种类，例如脱口秀叫 talk show， 对话类节目 dialogue，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叫情景喜剧，英文叫 sitcoms， S-I-T-C-O-M-S， 来自于 situation comedy， 简称为 sitcoms。 由此可见呢，电视节目的竞争应该是相当激烈的，这也使电视从业人员不得不去绞尽脑汁来提高收视率，吸引观众。 是这样的。那么周老师，您平常经常看什么节目呢？ 平常呢，我喜欢看一些教育类的节目，比如说百家讲坛啊，探索呀等等。 是这样的， Discovery 是非常好的一个电视节目，那么大家可以得到许多关于这个geography 地理 history 历史方面的信息和知识。 好，下面一个词，正确的 correctly， 它来自于形容词 correct， 正确的。那么大家如果要使用这个 correct， 它和 right 正确的唯一的差别在于 correct 强调是非常确定你是对的， you are right 和 you are correct 是在语气方面有差别。 correctly。 下面一个表达，转动旋钮， Switch to， 例如我们 switch to another channel， 转到另一个频道，例如现在我看的是 CCTV channel 5， I'm going to switch to CCTV channel 6， 要换到6频道就要用 switch to。 那么如果大家在听收音机的时候就不要使用 switch to 了，我们要改成 tune into， T-U-N-E into， 就代表我们转到某个波段或某个台，叫 tune into。 所以呢，电视从业人员最在乎的就是您手里的遥控器，因为转动按钮选台的权利就在您的手中。下面一个词，网络， network。 那么大家知道在随着互联网的这个使用，我们的 network 变得越来越发达， and it has a lot of aspects， 有很多的方面，所以 networkSecurity 网络安全 is a serious problem， 应该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 network security。 为了提高效益，电视台呢经常会播放一些电视广告，广告 commercials。 那么大家要注意这个单词经常使用的是一个复数的，因为广告的内容是很多的，广告也非常多，所以要加 s。 那么这个单词做形容词 commercial 代表商业的，它来自于名词 commerce， C-O-M-M-E-R-C-E， commerce， commercial 是形容词。那么很多听众会疑惑，这个 commercial 和 advertisement 有什么差别？那么 commercial 强调的是电视广告， advertisement 是各种各样的广告。 commerce， commercial， commercials。 接下来我们有看到午觉， nap， nap， 我们常说的睡午觉在英文中使用的是 take a nap， nap， take a nap。 那么因为我们经常有一些睡午觉的习惯，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听众，建议您在下午一点到两点之间 take a nap， and you are going to be healthier and live a long life。 这个午觉的时间呢不一定很长，比如说可能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使您一个下午都感觉神清气爽。下面一个词，醒来， awake， awoke， awoken， awake， awoke，awoken。 那么 awake 强调是 wake up， 等于这个词组，就是比如他醒过来了，可以说 he awoke， 或者可以说 he woke up， 醒过来。 电视台呢也经常会播放一些在现场的报道，在现场 on the scene， on the scene。 那么大家注意这个词组， scene 代表在当时的那个场景下， scene。 我们还经常说大场景的制作，例如一些电影里面有非常多的群众演员，我们可以使用 it's a big scene， 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场景。那么另外大家要注意还有一个叫当场，英文用的是 on the spot， S-P-O-T。 例如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有的时候可以这样说， the victim died on the spot， 当场死亡。 接下来一个词是和新闻采访有关系的，采访， cover， cover。 那么各位听众一定要注意，这个我在教授雅思的过程中有一道雅思的考题就是这样问的， Do you think that Chinese media cover the fact of the news？ 那么当时很多考生在听到这个 cover the fact of the news， 很多人会认为有没有掩盖事实的真相，其实这个 cover 只是报道的意思，并没有掩盖，所以请大家注意 cover the fact 代表是报道真相。 这应该是新闻领域的一个术语了，报道 coverage， coverage。 那么例如我们经常说的新闻报道，英文叫 news coverage。 最后一个表达，仿佛是真的，逼真的， lifelike， lifelike， 这个词非常有意思，感觉像生命一样的，或者像生活一样的。我们经常说的栩栩如生就是这个单词。另外有一个相似的叫 vivid， V-I-V-I-D。 好，我们来看对话。How are you feeling, girl? OK， 那么在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一种不同的打招呼的方式。 How are you feeling， 感觉怎么样，就像How do you feel today? 今天感觉如何？ What's up? 这样的一些比较常见的打招呼的方式，请大家现在千万不要使用 How do you do? 这样的打招呼的方式，因为已经 out of date, 过时了。 Much better, thanks. I've rested all day with only the television as my companion. In fact, all this week, since I've been sick,All I seem to have the energy to do is watch TV. 那么 B 的答案是 much better, thanks, 就是感觉更好了。大家注意美音的读法， much better, 感觉更好了， thanks, 多谢你。那么代表这个 B 好像原来有点不太适应。I've rested all day, 整天都在休息， with only the television as my companion, 只有电视， with somebody as my companion, 作为我的伙伴。那么大家可以使用这样的一句话，当随着人们变老的时候，他们只有他们的宠物做他们的伙伴。When people are getting old, they stay at home with only the pets as their companions. 那么各位年轻的听众听到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爷爷奶奶需要我们的 communication 和我们交流，大家尽量要抽出一些时间 visit them, 来拜访他们。Talk to them, they are going to feel much better, 会感觉更好一点。And we are their companions, 我们是他们的伙伴。 建议年轻人呢，也应该多回家看看， 不要让我们的父母只是成天与宠物和电视为伴。 In fact, 但是 all this week, since I've been sick, 就是这整个一个星期，因为我一直在生病，这个地方 sick 代表生病。All I seem to have the energy to do is watch TV. All I seem to have the energy to do, 我唯一能有能力的，或者我有能力来做的唯一的事情 is watch TV, 就是看电视，代表生病的时候他不可能做体育运动，也不可能工作。另外大家要注意 sick 这个词经常在现代口语中代表是有病啊，开玩笑的一种方式。 Are you sick? 就代表说你是不是这事儿做的不太妥当或者不太恰当，所以就问你 Are you sick? 是跟朋友之间开玩笑的一种方式， 就是你脑子没进水吧， 是这样的。 Well, 在最后一句话 All I seem to have the energy to do, 那么很多听众会疑惑说 is 后面为什么不说 to watch TV, 因为前文已经出现过 to do, 所以后面的 to 必须要省略，所以就会变成 is watch TV。 这一位呢，对对方所看的这个电视节目也很感兴趣，所以他有问 What did you watch today? 代表今天已经要过去了，所以用的是过去时。 What did you watch today? 今天看了什么节目了？ I started with some game shows this morning. I tri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I answered almost all the questions correctly. 这位相当不简单呢、啊、 是这样的，看起来他看的电视节目有点像我们的 Lucky 52, 幸运52，或者是开心词典这样的节目。 I started with some game shows this morning. 我开始看的是一些智力问答。 I tri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我还试着回答了问题。 I answered almost all the questions correctly. 几乎所有的问题都答对了。我觉得这位说话者就是 B, 看起来像一本 encyclopedia, 百科全书一样。 这些智力节目呢，可以说帮助我们这一位病友度过了这一天非常无聊的时光，而且过得还相当的有意义。那他接下来又看了什么节目了呢？ What did you watch next? 非常简单的一个表达。 What did you watch next? 下一个或者叫接下来看的是什么？ At 1 o'clock, I switched to cable channel and watched a movie with Jane Fonda and Burt Reynolds. It was terrific.I really like both of them, and they acted well together. The great part about some cable network is that there are no commercial interruptions. At 1 o'clock, 在一点的时候，就代表他大概吃完午饭之后 ，I switched to cable channel. 他转到了付费的频道，也就是我们那种叫 cable channel, 叫 pay channel, 就是付费频道。And watched a movie with Jane Fonda and Burt Reynolds.这两位是在美国好莱坞的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电影明星。第一位叫 Jane Fonda, 简·方达。那么他的父亲也非常有名，叫 Henry Fonda, 叫亨利·方达。另一位叫 Burt Reynolds, 是两位明星主演的电影。那么大家要注意，电影中有某些主角出现，用的是 a movie with somebody。那么例如 I watched a movie with 周迅，这就代表在里面有周迅出现的一部电影。It was terrific. 大家要注意，朗读这句话的时候要充满着感情的。It was terrific. 太棒了。I really like both of them. 我特别喜欢他们两个。And they acted well together. 他们在一起演是非常好的。大家要注意。